相信呢。 确实啊，那么咱们这次的秒杀活动优惠力度真的是太大了，参与的人数也是非常之多，不少的朋友呢在遭遇到这个占线的情况之后呀，对我们的活动就自然的产生了质疑了。其实呢，这也在情理之中的。不过呢，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的活动肯定是真的，否则呢不会给您承诺到说免费的送酒上门啊，验货满意再付款的服务的。400710888，400710888，一箱六大瓶的茅台百年盛世精品酒，市场售价是1788块钱。那么活动期间，您只要798一个零头啊，就可以全部搬回家了。而且呢，一次性的订购两箱，1596块钱，厂家还要再额外的赠送给您一箱。也就是说呢，三箱18瓶，只要1596，市面上一箱都不到的价格，平均算下来啊，一瓶这才划算到88.6块了。400710888，400710888。 还有一位超市的赵老板给我们留言说，这活动是真的假的呀？我们超市进价每瓶都得近200，你们一箱六大瓶才卖798，还买两箱送一箱，这算下来一瓶还不到90块钱，这便宜的有点太离谱了，能是真的吗？ 其实呢，我想说啊，这一点呢，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啊。 对， 因为呢，之前也说过了，全部都是茅台出品的好酒，全部都有专属的防伪标签，全部也都带有茅台的 logo。但是呢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，仅限5分钟的秒杀时间是过时不候的啊。400710888，400710888，订酒成功之后免费的送货，验货满意了您再来选择付款。茅台出品的正宗百年盛世，一箱六大瓶，每瓶都是一斤装的，市场的售价1788块钱一箱，现在是798块钱一箱，买两箱送一箱，三箱18瓶，只要1596块钱。400710888，400710888。时间一到，88.6块买茅台百年盛世酒的机会就不会再有了，留下10秒钟给您来立刻拨打进热线，400710888， 400710888。 已经颁发了25届的搞笑诺贝尔奖，在不久之前揭晓了2015年的奖项。今年又有哪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且又科学严谨的获奖成果呢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昆虫学家可以忍受蜜蜂蛰咬自己200多次？是什么方法可以把煮熟的鸡蛋再次变生的？欢迎收听本期《照亮新闻深处》，我们是在认真的搞笑。 新闻记录生活，是社会的刻度，科学还原真相，是智慧的光芒，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，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。北京新闻广播 FM100.6 20:20，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，照亮新闻深处。欢迎收听《照亮新闻深处》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《照亮新闻深处》，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。今天是2015年的9月24号，我们要和大家呢来回顾，在163年前的这一天呢，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？回时间呢，回到1852年的这一天，法国人的吉法尔制造的用蒸汽机所推进的飞船是成功的试飞。在这一天呢，准确的来讲啊，这个人是把一个蒸汽机装在了一个可以驾驶的飞艇当中，通过呢蒸汽机的推动，这个飞艇呢以每小时8000米的速度飞行了27公里，这是人类实际征服太空、征服天空的开始。刚才说了，在163年前，我们接下来呢还跟大家说，同样的这一天啊，在21年前，也就是1994年的9月24号，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？在这一天呢，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杰克，他呢所领导的小组，在一具6500万年前的恐龙的骨骼当中，首次提取出了遗传基因材料。这位科学家呢所研究的内容呢，是一只霸王龙的大腿的腿骨，从中呢分离出了 DNA， 而发现呢这个 DNA 啊和现在鸟类的遗传基因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一些科学家就认为说，恐龙的演化和现在的鸟类存在着一定的关系。